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0周年，罗马尼亚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吉奥尔杰·乔阿格和使馆官员6月29号参观了西海水闸。